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当官不为民所住，不如回家卖红薯。端正党风不停步，这话说了得算数。咋都上了坊间了呢？哎，河南的事儿吗？他就是那个事儿吗？那个地方的事儿吗？新华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了，中纪委转发河南省委通报指出，说这个河南新乡市委原书记说是因党风廉政主体责任缺位被免职。他作为新乡市党风廉政建设的第一责任人，对班的成员疏于教育管理监督，用人是严重的失察失误，对不正之风腐败行为不坚持原则，不敢斗争，对连续发生的三名厅级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要负那主要的领导责任。免了，一句话，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不能吞套掉链子，是吧？否则让人火上心头，难消恨呐。 当下文明交往比已经再三指挥，朝台明显炸大雨，炸弹不停过你洗手间去，这些罪不起。 再带马苏永之人呐、啊，那怎么又唱上了？他我不唱这句，您不知道处理的是谁呀、啊？马苏啊，失察吗？正是，当官若有好作风，河水井水要分明，反腐倡廉做先锋，朝阳群众立新功。朝阳群众反腐倡廉有关系吗？有啊。您听我慢慢道来。首先是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是转载山西日报的一篇报道，报道言道，山西省省委书记王如林就说啊，说而今时下眼前发展经济，你要说当官的公务员和那个经商做买卖的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见了面谁都不搭理谁，连话都不过，这个不太现实。所以就说到新时期如何端正政商关系。哎，人家说了，有交往但是不能有交易，官商必然有交集有交往啊。你要抓经济能不和企业家们交往交往吗？合计合计吗？但是有交集不能有交换，有交往不能有交易。哎，别忘喽，习总书记提出的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更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嘿嘿，王书记这话说的在理儿啊，这是当年广清的问题呀。啊，你看 到如今你参加了共产党，你又是一村的张家人，党和群众信任你，他们将小恩小惠摇头摆尾将你奉承靠了你，他们找到藏身处靠了你，他们偷天换日乱不行靠了你，他们才能当村的靠了你，他们在群众面前成了一封， 是吧？说是因为你手里有了权力，这才跟你勾肩搭背呢，不分彼此的利益还输送呢吗？是不是啊？这得靠朝阳群众了啊！你看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嘛，中纪委的他们这个纪委的机关报，人家说了，中央查处的违纪违法 腐败案件当中，群众举报的案件占了相当的比例，总量也是不断上升，人民群众那是老虎苍蝇身边的监督员，任何蛛丝马迹都逃脱不了他们雪亮雪亮的眼睛。所以说在反腐领域也有朝阳群众发挥着重要作用。说到这儿啊，咱们就得推荐几位典型的朝阳群众了。那位问了，哎，说这个反腐倡廉领域这个朝阳群众他得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呢？首先来说，哎，敢讲真话，听见了吧？朝阳群众秦香莲嘛，敢讲真话，虽说话说的有点重，但是呢诚恳呢。二一位啊，朝阳群众典范，哪位啊不怕打击报复，你看看， 犀利的呀，敢讲真话呀，英雄落魄走天涯，到头来真来把帅挂，不怕汉子的浪家名利女，平常把色马盘着女子男，皇家松南将我的车国下落一个马走的天涯。 是吧？那位说京戏里头朝阳群众可真多。那是啊，还有一位呢，这是朝阳群众祢衡。第三位呢，敢于斗争，哎，还得善于斗争啊。 不赌贪赃枚法，我甘愿的官司岂不是虚了啊？啊，有了，我不免将这虚心上的言辞呈在我这意见之上，古董按功而断，倒也罢了。他若贪赃枚法，这令意见就是他大大的对头， 大大的对头，看见了吧？善于斗争最重要的啊，也是咱们今天推荐的啊，京戏里的朝阳群众第四位啊，不单是京戏，戏曲吧，最重要的是什么？不仅要有正义感，而且讲理讲法呀。 我见你两个没两个法，非得你告诉你的为什么拿着人民当头啊，别人家谁都还没贪赃枚法，这是你的气象，谁说你站在你面前 是，天下之大，怪事儿多，大闹机场唱国歌，娘家陪嫁了一辆车，难坏了新郎小阿哥。陪嫁一辆车这合适啊？哎呀，什么呀，您听我说呀，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这么一档子事儿，说是最近有网友爆料约，还约啊，就是说的意思，哈哈，在泰国机场，呵， 响起了参差不齐、稀稀拉拉、高一声、低一声的国歌的声音。这谁这么唱国歌呀？这也忒不尊重国歌了。谁呀？好吗？大伙儿闪目观瞧，一帮游客，中国游客到泰国玩去了。机场等飞机，说是因为航班延误急眼了。哎呀，高唱国歌是高声抗议，怎么抗的呀？我们要波音747来接我们，而且每人得赔偿我们1000块钱。呵呵，我们虽然说有钱，但是我们也不缺钱，我们同事还想要钱。嗯，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哎呀，就起哄架秧子，结果呢被人当地警察给带走了。说道说道去吧。丢人呐，给国歌丢人呐。新华试点，新华社的新浪官方微博说了一档子安徽的事情，也挺丢人的。说实际啊，赶火车特别是坐那个高铁，大件行李他得集中码放。有位许先生把行李啊按着这个列车员的指示啊，您搁这儿，好嘞，我把这个行李就搁这个地方了。赶到下车的时候一看，呀，我那包呢？哎，我那包，哎，这个眼前这包看着眼熟，但是它不是我的，我认识。哟，坏了，肯定是拿错了，头一位把我那包拿走，把他那包留下了。把这行李包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呀。哦，大把大把整捆的现金。哎呦，许先生拿这钱掂量掂量，正说找列车员咱们赶紧去找这个失主呢，正这功夫后面来一男的。干嘛呀？怎么了？你干嘛？你晾着他干什么呀？什么叫晾着他干什么？你把这钱收起来啊！对对对对对，收起来以后我去找列车员找乘警。哎，不，找他们干嘛呀？你多找一个人多分一份钱，知道吗？我不是这意思，我就是要交工啊！呸！你太缺心眼了，就咱俩看见，分了吧，好吗？来这么一玩意儿，你说了没有？还有呢，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陕西西安府有一户人家准备办亲事，估计啊这亲事现在来说快办不成了。怎么呢？好嘛，这个女方的家长，小伙子新郎官未来老丈人，把这准女婿给叫去了。来吧来吧，孩子，跟你说啊，你们俩结婚是吧，可喜可贺啊，爸爸妈妈都很高兴，决定送你们一辆车作为我们家孩儿的这个陪嫁。哦，好啊好啊啊呀，太感谢老泰山。哎，别忙别忙，你呢还得出20万。我不买车，不是买车，这叫彩礼，知道吗？好嘛，小伙子这难听话就在嘴边上，您这是卖女儿啊？我是什么事儿啊？移风易俗，哪能这么接亲办喜事的吗？当然也有那个好的，是不是啊？这社会就这样嘛，有那个是吧不地道的，那就有正能量嘛。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陕西说是啊，那个地方有一读大学的学生，这姑娘啊姓王叫王艳，贵州人士，前段时间很不幸突患重病，家境贫寒，拿不起医疗费了。哎呀，当地啊就他们这个陕西宝鸡这边闻听这个消息之后，当地很多人伸出了援手，捐款啊，在大伙儿的帮助之下，这个姑娘王艳终于是转危为安，病好了。好了之后呢，家里面一点，哎呀，说人家当初捐这善款还剩下不少呢，剩下多少啊？17万。哟，这么大个数目字，那咱不能留着，妈呀，把这些钱归了包堆，是如数退还。退还什么意思？能够帮助其他同样需要帮助的人。您看见了没有？这就是好人，正能量，是吧？好公民啊。还有一位呢，人民网七旬老太太王大妈，这是这个安徽的事情。老太太啊起得早，上这个菜市买菜去，蹬着自行车刚拐弯，哐，打后头过了一电动车，把老太太给撞飞了，躺在地下之后，哎呀，浑身这个疼啊，哎呀，磕膝盖啊，是吧？那个啊，腰间盘呐，对，多处受伤，但伤的都不是很严重，软组织挫伤呗。 那个骑电动车是一小姑娘，吓坏了，哎呦大娘，我错了，快快快快起来，我带你去医院。王老太太一看这个，冲姑娘摆摆手，说年轻人你不要害怕，你且放宽心，我没有大事儿，绝不会讹你的。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的话外置，端正党风不停步，这话说了得算数版，我是李先。短信是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的话外李先，外加那微信公众号话里话外。咱们来看今日头条，人民网介绍了祖国最高的哨所冈巴边防营，在那个地方的国门卫士们，海拔4810米那个地方，为祖国站岗放哨的先进事迹。其他的新闻看点，新华网言道，说是中纪委可说了啊，问责是成常态了，点名通报了违反这个相关的纪律规定的，就四方问题吗？2014年 GDP 的这个增速修正了，修正为7.3%，下调了0.1%，实事求是。另外呢，南京那边交管部门通报那宝马车祸案的情况，还记得吧？一宝马，这个飞也似的速度在路口汤撞了一车，把那车呀，受害那车辆当时就散了。说经过鉴定认为那个肇事司机他患有精神障碍，我这事儿没完呢啊，人家属有意见，新浪说李克强总理和国务院推动教师职称制度的改革，小学教师可评教授。另外呢，今年中秋节啊放假安排发布了，结果呢有的网友说看不懂啊，对，说这假怎么就两天呢？那这两天这不成了周末双休日了吗？那个有关的方面啊，官方给解读了，说为什么呢？实际上中秋节的那一天假期是在国庆假期当中补休的，这要给您连一块儿，那么大伙儿得连上9天班，太累了，所以给拆开了。今日各报的一版内容，北京青年报说是今儿开学早晚高峰异常拥堵吗？早高峰还可以是吧，大伙儿觉得呢啊，还不至于说异常是吧，还没有异常啊。65人中央代表团抵达西藏出席庆祝大会啊，这是大事儿啊。京华时报说是全市中小学生今天正式开学，教委明确说了禁止以因材施教的名义给孩儿们分班，这不合适。北京晨报说证监会说了啊，稳定股市那没得说，股市异常的波动政府不会做事。那么交通委这边说了，地铁5号线或将北延，或啊文言文就是可能的意思，咱们先别祸啊，真着了再说是吧，省得回头日后呢他这个误读。让您说啊，新京报，哎呀这个太好了，时隔11年之后中国女排再次夺冠，哎，中国姑娘们个个都是好样的，必须赞一个。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嗨，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继续给大伙儿说这个大报啊，今天的新华每日电讯。就说这个中国证监会有关负责人答新华社记者问，说目前来说呢，说这个金融市场这边流动性较为充裕，市场内在的稳定性增强啊，挺好的是吧？ 新华每日电讯啊，就说这个文化部等四部门专门针对大妈们这个广场舞，嚯，这家伙操了心了，哈哈，广场舞怎么挑呢？四部门是联手指导，是吧？包括这个是不是扰民呐？啊，是不是缺少场地啊？这些个啊，这都他都有章程啊，是吧？还有这么个事儿啊，新华每日电讯说的啊，说现在这个人家记者去调查了，叫做地下招生产业链，还有这个呢啊，低分没关系也能进那个名校，我啊不可能，你看看，所以说他这里面有啊猫腻套头嘛，还有那个事儿呢，新华每日电讯说的，说这个假期呀、啊。很多地方啊办那个甭管是民间的还是什么地方啊，就是组织那个叫什么减肥集中营，什么营，就类似夏令营，就是说您这不是胖吗，赶上假期啊，这个正好也不用上学了，主要是孩子们啊，组织起来咱们减肥吧，结果呢一姑娘死里头了啊，猝死减肥集中营，好嘛，就说这个市场啊，这也叫市场啊，有人通过这个挣钱啊，但是你这市场你得规范呢，服务质量良莠不齐，就说那姑娘猝死那集中营，好嘛，这集中营这词儿忒难听了，可说呢，猝死那个地方吧，说一打听那教练啊，教练可以啊，他以前是保洁的，保洁员，好嘛，今日一句话新闻来看啊，北京青年报说这个京津冀啊要联手推进长城保护利用。这就啊连起来了，是吧？因为这个长城它就是遍布京津冀嘛，哈哈。新京报说是如果啊，咱们交通委说了啊，降雨严重影响交通，学校可以提前放学。京华时报说呢，故宫啊就回应他们这个票价的问题，说目前呢故宫的票价已经是持续了13年了，怎么着呢？啊，人故宫说了，放心，不会上涨。今日人物。哎呀，太惨了！京华时报整个半个版吧，半个多版，就说那中传大不有一姑娘吗？姓周，周姑娘，前段时间让一丧心病狂的犯罪嫌疑人一小子给杀了。那这个事情呢，现在没完，那当然没完了，那走这个司法程序吗？说受害的女生火化了，家属大老远的打老家过来，哪儿的人呢？江苏宜兴那个地方。哎呀，太难受，很多同学都来了，要求判犯罪嫌疑人死刑，这是家属的呼声啊。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不报啊？ 必须有啊。这个很多朋友啊，手机尾号6687，反腐要进行到底啊，必须的。4038说，今儿这个京戏和新闻那真是太贴谱了啊，这个哎呀，这个结合的太巧妙了啊，真是啊，说是这个看来大阅兵没白看啊，有动力了啊，您看你还给我找着原因了，哈哈。6453啊，谢谢您啊，谢谢您。还有很多朋友啊，司马光好吗，这嘴都瓢了，哈哈，对。阅兵强，女排强，中国强啊！说得好，说得好，都是好消息嘛。小铃铛，哎呀，这丢人怎么都丢到外国去了？还是唱国歌，这太影响国家形象喽。可说呢，二马也这意思啊。还有这个谁呀、啊？啊，似水年华啊，这个挺好，谢谢您啊，谢谢您啊，这个呀不错是吧？说女排姑娘们为国争光了啊，龙哥也来了啊，龙哥说得好是吧？海娟。啊，说是今儿我心情不错，哎，我心情好啊，我这一听京戏一放京戏，我心情太好了，哈哈，春晓师傅啊，说是这个现在啊，有些那个人真够可以的，是吧？讹人这个事情，当然也不能说这个都这样，那不可能，哈哈，绝大多数人还是好的，是吧？咱们这个社会风气还是不断的向好的，是吧？顺其自然，是吧？这个茉莉啊，很多啊，哎呀，那个。是吧，那个下线又来了啊，下线啊，哈哈，下线，对对对，有一箭头冲下嘛，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就说自己是下线啊，我不太明白这个啊，不太明白啊，抓紧时间吧，反正干什么他都得奉公守法，是吧？你必须的。你比方说这个自杀吧，不是，您听我说呀，这他有前后话嘛。北京晨报的报道说一女的姓秦啊，今年1月份朝阳一小区租住地不想活了。